没关系，你可以跟你的亲人共乘一把伞。台东地区呢，也是下雨。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，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，rainy day。但是 don't worry, be happy, 明天将会有大太阳。 梁咏琪演唱的 Rainy Day， 这首歌的作词人是谢明逊。提到他的代表作，我想你也会说，哇，这是一位高人呢。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，吻别，张国荣的明月夜，都出自于谢明逊之手。而这首下雨天 Rainy Day， 他说的是一对小情侣在爱情的初期啊吵架了，互相较劲儿啊，看谁先打来电话。那如果一方屈服了，另外一方呢还要继续骄傲一阵子啊，说还不接电话，让你想个一百通。的确，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吧，就是在爱情的这个开始阶段啊，我们都会有不确定啊、迟疑啊。可是呢，同时也会生出许多的这种朦胧啊、难舍难分啊，酸酸甜甜啊。其实那样一段最纯粹的美好时光呢，通常都是我们在爱了一段时间之后啊，感情趋于稳定的平淡之后呢，最为怀念的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李泉，夜奔。 跑吧，在夜中飞跃，相爱的岁月，轻轻的告别，把我所做的这些无法将你抹灭。夜灯在一盏的心里，突然降下了寒冷的夜，让我翻腾的心找不到地方停歇。听说你和他的一些，我一直一直装作无所谓，今夜默然醒觉，每寸空气都在崩溃。同时如此的强烈，时间会带走一切，爱会随风跑吧，在无人的街，眼泪在飘飞，我心在流血。跑吧，在伤人的夜，回去了疲惫，放弃了伤悲。跑吧，在夜中飞跃，相爱的岁月，轻轻的告别，这些依然无法将你抹灭。夜灯在这一盏的心里，突然降下了寒冷的夜，让我翻腾的心找不到地方

只有和你一起努力的信念，肩靠着肩走过那轻易一天，再走一步一切，便是真真切切。爱是每一滴我们心中的情节，有心能握着你的手共同裁决，就让我永远深深望着你的眼，牵着手悠悠在住这世界的甜蜜花园。 这是长相和声音都非常甜美的林依晨演唱的《甜蜜花园》。在我十七八岁所谓青春期的时候，是不太喜欢这样一类比较甜美的女生的，可能我追求的是一些像有叛逆啊跋扈这一类标签的个性女生啊。可是到了三十来岁呢，我就会比较喜欢这样一些让人放心的啊，做事情比较讲分寸的女生，这是我个人的一些变化。我在想，可能到了我四五十岁的时候，人生观或者是审美的价值观又会有一些不同吧。原来会纠结啊，说这是不是我巨大的一个变化，或者说我内心当中的一些衡量标杆呢？不太稳定。可是后来我也会有一些内心的考量，说顺其自然吧。到了什么样的阶段，你所接受的事物和人物自然就会不一样了。继续要听的歌，周杰伦《伊斯坦堡》。

着吉他，弹得太凄凉。哦，我要唱着歌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情郎，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，我要美丽的衣裳，为你对镜贴花黄。这夜色太紧张， 向时间祈求永远。